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关于智障人士的服务，立法会议员张超雄， 个社会应该有规划噶嘛？我唔见到智障嘅人口会无端端增大嘅，但系因为冇咗规划咧，佢谂起又做，谂唔起就未必做，硬系就轮唔到优先嘅，咁嗰条队就越排越长，到咗今天嘅现象。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9月16号，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涉240亿，45亿元直接资助多个行业。 聂德权称，以178万人计算，普及检测人均开支300元。 本港昨日零本地确诊，周五起再放宽防疫措施。 世贸指美国向中国加征关税属违法。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开始千禧年代啦。今日有好多咧有关疫情嘅消息咧，同大家一齐倾嘅。寻日出咗好多新嘅消息啊。首先第三轮嘅即系第三波嘅疫症之后啦，咁寻日就见到第一次咧就见到本地嘅确诊咧系归零嘅。咁大家点睇呢个消息咧？同我哋讲啦，1872311。喺今日环境之下咧，政府又公布啲新嘅措施啊，譬如就话第三轮嘅抗疫基金寻日有公布啦。睇翻今次就有240亿喺里边嘅。咁如果从银码上啊，比第一轮同第二轮咧系少咗嘅。咁而呢240亿里边咧，其中咧就有45亿咧就俾一啲重点嘅行业嘅，可能受影响比较多嘅行业。咁当中见到譬如餐饮食肆资助16亿几啦。延長放寬生活綜援的申請資格就7亿几，補貼旅行社、領隊、導遊、司機3亿几，差不多4亿。另外美容院、按摩院、派對房間資助就有3亿几嘅，一路落去都仲有不同的行業受惠嘅。咁對於新一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大家點睇都可以打嚟傾嘅，幫唔幫到你個行業咧？1872311都係打嚟一齊傾下嘅。咁另外啦，就由於而家見到嗰個疫症一路緩和啦，咁一啲嘅社交措施咧都會再放寬嘅。星期五開始，酒吧都可以開翻啦，卡拉 OK 房間可以開翻啦，派對房間可以開翻啦。咁另外泳池嗰啲都可以開翻嘅。咁大家點睇呢個放寬咧？驚唔驚又翻翻好似之前六月嘅時候，我哋有時又擔心嗰陣時係咪放得太鬆咧？咁今次而家咁嘅力度，你點睇啊？打嚟一齊傾嘅1872311，1872311。仲有啊，就係普及檢測方面啊，咁尋日就做咗個總結啦。呢度大家條數又點計咧？因為成個檢測啊，見到178万3千人參與咗檢測嘅，咁用咗大概就5亿3千万到啦。咁除開如果計檢測量計啊，每個嘅成本，香港政府俾噶300元到，咁就揾到咧就係有32宗嘅確診個案嘅。咁大家點計呢條數咧？除咗從錢嘅角度睇，我哋譬如喺吸取一啲嘅檢測經驗方面，或者整體社會利益方面，又點計呢條數咧？可以帶你一齊傾下嘅1872311，1872311。好啦，呢度咧首先請一位專科醫生一齊傾下先。電話旁邊請嚟有咧呼吸系統科嘅專科醫生梁志超一齊傾下噶。早晨，梁醫生。 早晨，楊生，早晨。 係啊，逐樣講，不如先講下疫症嘅情況先。第三波以嚟第一次見本地確診歸零咯，大家唔可以放心啦。 我諗咁啦，嗱，因為呢個新冠肺炎咧有一個好長嘅潛伏期。 嗯。 我哋上個禮拜五開始咧，譬如一連三日咧個本地個案咧都係仍然係9至12宗嘅。 嗯。 咁我諗個疫情就唔會一日就停嘅。咁我哋點解譬如話琴日係第一次本地嘅歸零呢？我諗係有少少都係同我哋本身改變緊我哋嗰個去邊度檢測呢係有關嘅。因為嗰個普檢未停之前呢，我諗有唔少有病徵啊或者有接觸史嘅人呢就去咗普檢啦，咁去搵到一堆個案。咁但係跟住佢停咗啦，咁我諗大家先去啲普通科門診攞樽。咁但係呢啲報告冇咁快返嘅，我諗嚟緊一兩日，我諗我哋會有啲報告啊返啊，或者有啲嗰啲接觸者仲有啲進一步嘅個案嘅。就有一樣嘢我諗大家係要知啦，呢啲如果我哋真係話要去到真係第三波停咗呢，我諗我哋最得限度應該都要見到我哋五六月嗰陣時候呢，即係譬如持續咗超過譬如兩個禮拜呢一個潛伏期都係本地傳播歸零呢， 我哋先至可以話翻翻到我哋五六月嗰個狀況咧。而家咁我諗淨係一日，咁我諗大家就係太早嘅。咁同埋因為我哋控制個疫情咧，仍然咧主要靠我哋嗰啲嘅社交距離嘅措施。咁當我哋嚟緊呢一兩個禮拜咧，陸續呢啲措施放寬啦，又復工復課咧。同埋跟住又中秋呢，咁其實大家都可能喺呢段時間呢，就係、是、你唔好理政府啲政策點做啦。 嗯， 因為政府啲政策始終呢，我諗佢都係有一段時間要同個業界商討。喺上個禮拜初期呢，其實個疫症似乎係有啲緩和嘅，咁嗰陣時可能好多都準備咗，好多恢復返啦。咁但係到周末其實都有一個比較小型嘅反彈咁嘅趨勢，咁就雖然琴日係零啦，咁但係其實個反彈風險就存在，咁但係政府嘅政策其實係一個框架啦，咁但係真真正正影響到個社區嘅真係個傳播呢，其實影響都係我哋自己嗰個決定到嘅，因為你出去嘅譬如我哋出去嗰個頻率，出街頻率，同埋我哋去一啲比較有風險嘅地方嗰個頻率呢，其實係直接影響到嗰個社區傳播嗰個嘅力度。好簡單啦，如果我哋出街或者去一啲譬如食肆啊酒吧嘅係超過咗三倍，就比以前係升咗三倍咁先算啦。咁其實喺呢啲地方聚集嘅人呢，就會升咗三倍。咁嗰個即係出現傳播源嗰個機會呢，又係會出現三倍。暴露喺傳播源嘅人呢，又係會超咗升咗三倍。總共個傳播風險升咗九倍，即係一個平方咁升上去。所以其實入面呢，大家入面喺尤其呢兩個禮拜呢，其實唔係話叫大家即係話唔出去呢，譬如有陣時都忍咗好耐啦，但係都係要適可而止啦。即係話你係真係要出去嗰陣時候，我諗你出去一次半次咁，其實問題就唔係咁大。但係如果大家經常咁恢復返一啲比較高風險嘅活動呢，咁其實就會為個社區嗰個帶嚟一個比較大嘅反彈風險啦。咁同埋入面呢，喺嗰個中秋嗰陣時候呢，如果大家呢譬如家庭團聚呀，探返啲長者嗰陣時候呢，都可能為佢哋帶嚟風險。所以都係話所有嘢都係啦，就話啲嘢放寬嘅，我諗佢係政府有佢嘅考慮啦。但係話大家喺譬如保護自己呀，保護家庭同埋保護社區度呢，最緊要都係話唔好蜂擁咁樣出去，最緊要都係話適可而止，避免啲太多人聚集嘅地方。 因為睇政府嘅講法啦，嚟緊都會放寬啲社交距離嘅措施啦，見到都放得七七八八嘅啦，酒吧都放埋啦，另外卡拉 OK 都會放啦，泳池又會開翻啦，主題樂園都會開翻啦。聽你咁講，我哋成日講第三波嘅時候，就會諗翻啊，當時六月放得太急快闊嘅，今次會唔會驚又有行翻呢一條舊路咧？驚唔驚？ 嗱，我諗呢個風險就一定存在嘅，因為我哋其實而家控制嘅疫情咧，主要都係靠緊我哋社交距離措施同埋個口罩。如果我哋嘅譬如話喺嗰個呢啲措施一放寬咧，咁其實入面嗰、那個即係話其實冇嘢再控制嗰個疫情嘅傳播咧，個反彈風險其實係極高嘅。因為我哋其實最大一個問題就話我哋而家嗰啲嘅個案嘅發現咧，仍然咧譬如話啲本地嘅冇源頭個案先算啦。到譬如係九月嚟講咧，其實我哋仍然由佢有病徵到佢確診咧，平均都仲要八日。咁其實呢八日入面咧，所有嘅傳播曬出去啦，屋企人入面咧就唔淨止感染咗，其實大部分屋企人感染咗，全部好多都發曬病。即係同話喺譬如話喺內地咧，喺初時喺湖北以外嘅經驗好唔同，因為湖北以外當時係能夠急速控制疫情嗰陣時咧，見到嗰啲咧。其實入面嗰個家庭傳播咧，其實係得嗰譬如話10% 到嘅人係會有，即係喺家庭入面會係被感染嘅啫。但我哋嘅情況就似乎就嚴重好多，同埋好多家庭發現嗰陣時候咧，其實已經係發咗病啊，唔淨止感染咗，其實發咗病添。咁其實呢一個咁咧，其實增加咗佢哋向社區擴散個風險。咁其實呢樣嘢咧，就係話可能大家都係為要喺呢方面咧。能夠將一啲譬如話係有叫啲所有有病徵嘅人入面咧， 能夠盡早即係話可以去做檢測。由於好多呢啲病徵好輕微咧，如果你叫佢睇醫生咧，其實個成本可能相當高咧，你又要告價，又要好多唔同嗰啲咧。咁其實咧，我哋嗰個普通科門診個派樽個服務咧，其實應該咧係急，即係盡快咁樣咧，將佢入邊咧係譬如加大嗰啲嘅門診嘅點啦，同埋咧唔好限佢個量，你睇有幾多人嗰時候，你咪盡量派多啲，令到大家嗰啲有病徵嘅人入邊咧， okay. 能夠盡早盡，即係你係咧願檢盡檢，同埋一樣嘢就係話。好多時候入面呢大家以為呢係淨係揾有病徵嘅人呢唔能夠控制到疫情，但呢樣嘢就係咁，任何一個比較有規模啲嘅爆發呢，佢唔會個個都冇病徵嘅，你只要揾到一個有病徵，然後跟住呢就係、是、去立刻即係話追蹤，你一去逐層咁追蹤嗰時候呢，你會揾埋嗰啲喺潛伏期同埋即係話佢哋嗰啲咩係冇病徵嘅人。其实呢样嘢咧可以防止我哋咧，譬如话喺放松啲社交距离措施嗰阵时候咧，个疫情系急速反弹嘅。 O K， 但我都想分析翻成个形势，因为成日讲第三波嗰阵时点解出问题咧？一方面就放宽啲措施放得急啦，另一方面我哋就把关，就系可能有松懈嘅位啦，有啲海员入咗嚟啦，咁啊咁样而形成成个第三波好可能噶啦。今次就而家放宽都放宽到七七八八噶啦，睇嗰啲措施，除咗限聚令，仲系维持翻四个人啦，加埋嗰、那个把關嗰度，而家有冇緊翻咧？所以整體上次就有個父親節嘅問題啊嘛，係多人聚啊嘛。今次嚟緊又中秋節嘅，拼合埋一齊，我都想問多少少，即係個風險點評估啫？ 嗱，我哋諗而家呢個時間咧，其實仍然都係嗰個社交距離仍然好重要，所以大家即係話喺呢兩個禮拜呢度特別小心啦。尤其你啲措施開始放寬，咁同埋一樣嘢咧，就係話做唔做到清零咧？呢樣嘢係一個對嗰、那個譬如反彈嘅風險係絕對地重要。雖然政府成日講話我哋要與個病毒共存啦，咁喺全球嚟講呢句係啱嘅。但調翻轉頭咧，我哋環顧即係話大中華所有嘅省市同埋我哋鄰近嘅澳門入邊，佢哋係做到一個長期冇咗本地嘅傳播，而係做到呢個長期冇咗本地嘅傳播咧。你係一個好，即係同呢個你仍然都仲有一個本地傳播喺度發生緊咧，係天淵之別嘅。點解咧？因為你一放寬政策嗰陣時候入邊咧，如果你唔能夠清到個本地傳播咧，佢立刻咧就係、是、會有一個反彈嗰個情形。 Okay. 如果你話你能夠長期清零咧，你先至可以令到嗰個企業方面咧個運作咧係比較正常，而令到大家唔使長期吊鹽水。因為長期吊鹽水其實都唔捱得幾耐。咁其實入面咧，我哋喺放寬之餘入面咧，都一定要確保個疫情冇反彈。只要個疫情係唔反彈，我哋仍然將佢係喺一個本身嘅一代傳嘅人少過一代咧，其實我哋仍然係喺嚟緊嗰幾個禮拜有機會係做到清零嘅。當清到零嗰陣時候咧，當然就係話要把關，一定要做得好，係防止嘅任何輸入。其實入面咧，其實如果你睇翻咧，內地其實不斷好多省市咧，其實喺度輸入個案。同埋亦都有好多輸入無病徵嗰啲人，但係差唔多全部嘅人呢就一入境已經係被隔離㗎啦、根本上就話唔會有機會俾佢哋混入個社區度而令到嗰度會傳播。我哋第三波嘅問題呢，其實最主要就係因為我哋嗰時呢由社一啲嘅豁免人士包括海員嗰度呢做得太鬆，而一啲嘅檢疫安排咧，亦都做得唔緊，即係話唔夠緊。佢哋唔能夠將呢啲豁免人士又好，或者一啲係家居檢疫啊，或者酒店檢疫嘅人咧，完全同個社區隔離，令到我哋嗰段時間咧係大量呢啲咁嘅，即係話嘅外來個輸入嘅引致嘅傳播咧，滲入咗我哋啲好高速傳播通道，包括我哋嗰啲嘅餐飲行業啊、的士啊、餐飲行業啊、商場啊、濕街市嗰度咧， okay. 而令到我哋就算90% 人戴曬口罩咧，仍然都唔能夠阻止呢啲咁嘅地方入面嘅傳播。所以我哋其實嚟緊嗰陣時候入面咧，其實最重要話我哋真係想話我哋嘅經濟能夠比較全面係恢復，甚至乎話係能夠同我哋四周嘅地方咧可以比較自由來往咧，都係唔好放棄，即係話我哋係做到清零呢個目標，點、都係一定要喺向呢個方向朝向。如果唔係咧，你根本上入面我哋如果唔能夠清除咗個本地傳播咧，其實即係話我哋放寬嘅程度入面咧，就會長期咁樣咧，即係話喺即係話去到一半。 而大家入面嗰啲好多啲嘅服務性行業咧，其實就唔能夠好有效咁運作。咁同埋一樣嘢就話，四周圍嘅省市入面咧，如果你唔能夠做到清零，佢最多能夠容許你嘅可能都好小規模嘅一啲嘅豁免性嘅咁嘅來往，用叫所謂健康碼。因為點解咧？如果你大規模咁樣係，譬如話去來往咧。你一次嘅檢測呢其實係冇用嘅，譬如我哋而家入面要返內地係要24小時內嘅檢測陰性，但入到入面都係要14日隔離，但最近入面嘅喺隔離時間入面，廈門都有一個香港嘅個案出現咗啦，咁其實入面呢大家可以知道呢，就係話如果你唔能夠做到清零呢，你對一啲已經清零咗嘅地方呢是始終構成一個輸入的風險，咁你唔能夠即係話期望對方可以完全冇戒心咁樣，即係話容許一個大規模嘅一啲嘅人員嘅來往咯。 OK， 好，咁多謝曬梁子超醫生先傾到呢度啊。總之大家繼續努力啦，希望以清零做一個目標啊。梁子超咧就係呼吸系統科嘅專科醫生，咁大家打嚟講下佢1872311 1872311。星期五開始咧就酒吧卡拉 OK 嗰啲都會開翻嘅啦，不過酒吧就話開到咧係要午夜之前嘅，咁另外就入座率唔能。够过半啦，派对房啊、卡拉 OK 房呢都会开翻，泳池都会开翻噶啦。呢个力度大家点睇？打嚟讲嘅1872311 1872311。当然啦，都可以评价一下普及检测嘅成效啦。用咗5亿3000万就揾到32个嘅确诊个案，当中178万3000人咧，即系占大概香港人口23%到咧，就已经参与咗呢个检测噶啦。点评价都带你一齐倾下。寻日特首都有提到呢一点，又总结翻嗰个检测计划噶，听下佢点讲先。 普及社會檢測的計劃咧，係為香港嘅防疫工作帶嚟咗好大嘅裨益，真係好難用一個開支嚟到去計算嚇。如果我哋揾到成千上萬嘅，係咪等於就係呢個計劃好成功咧嚇？亦或係透過呢個計劃俾我哋知道，其實香港喺第三波嘅疫情咧，冇一般人想象中咁嚴峻，甚至可能經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已經真係穩定咗落嚟。咁所以我哋下一階段嘅政策工作咧，就係相對可以穩陣一啲。咁呢啲政策嘅工作，譬如係放寬一啲社交距離啦，甚至同一啲地方各個地方嘅政府，包括內地啊、澳門嘅政府去談通關咧，佢帶嚟嘅效益遠遠多過幾億元。 熱線繼續開放1872311 1872311，聽下聽眾先，有啊吳先生噶，吳生你好。 Hello 啊，主持人， 早晨，吴生系，请讲。 系早晨吓，我就觉得呢个检测咧，其实系即系有啲似跑马射蚊数咯。即系你睇下，你得个32宗，即系揾到出嚟嘅，即系好似确诊嘅。咁你睇下嗰个除翻个检测嘅数目系非常之低噶。咁其实咧就应该将嗰啲资源就合理地运用咧，就将佢咧应该就将来咧就系擴大呢個衞生防護中心啊，那個檢測能力啊，譬如收個樣本咧，冇理由仲係即係而家開始擴闊啦，派樽同埋你收樣本嗰個診所應該要多啲先噶啦，如果唔係唔方便啲人去回收啲樽咁啊，一定係冇用啦，係咪先？個收回收率一定低啊。 OK， 同埋咧，佢嗰個數目咧，178萬人次，佢話個案咧。究竟有啲幾多重複佢又唔講清楚嘅，點解？ 有講嘅，都係我暫時都冇個數先。佢又公布嘅， 佢冇理由唔公布咁啦。你 有公布嘅就 話大概即係86，好似好籠統咯。究竟係人次啊，因為係 人次嚟嘅，更加係 喺人次咪即係你應該講翻清楚有啲幾多係重複咯。 係 咪先 ？OK。 同埋咧，即係變咗冇178萬嘅人咯。同埋咧就即係嗰個檢今次嗰個保險咧，其實真係唔嗰個理論係唔啱咯。点解咧？喂，好似你有人验身啊，你都冇理由叫啲20去验啦，系嘛？验身嚟讲，你即系要将啲资源你合理化啫。你话佢一味讲就话嗰啲呢个嗰个成效好大。喂，咁梗系一定有成效啦，但系嗰个付出几多？喂，好似嗰啲药物名册，点解你唔拨翻啲资源落去？好多人等死噶，好啲药物系咪先？ OK， 好，好。 咁应该系咁样搞咯，吓。 好，多谢阿吴先生啊！初步睇就见到啲报道讲，就累计一百七十 83,000 人採樣啦，就有12萬幾人咧就預約之後甩底，另外有17,000人到咧係重複檢測嘅，咁有啲數字俾大家參考翻。好，再聽翻下位聽眾啦，再有陳女士啊，陳女士你好。係 啊，你好啊，早晨。我其實都想問係人次定係人咯？ 重複我見17,000個重複到啦，呢個係178萬。 咁最多178萬係人次啊？ 應該係人次嚟嘅，人次你要減翻17,000啦，如果你想計人頭嘅話。 哦，咁都差唔多啫。如果係咁，咁另外咧，我想話佢而家做完呢個咧個成效其實都唔係咁大咯。但係另外一方，我最主要係想話，特首咧喺初頭嘅時候就話，大家放心，所有嘅費用咧都係由中央俾嘅。點知結果出嚟咧，就係原來香港納稅人咧要俾錢嘅。初頭唔係咁講 化驗嗰筆就中央俾，採樣嗰筆就香港俾， 化驗 係啦，而家就咁樣啦。 咁但係我另外咧，就我覺得佢如果係而家個檢測做完啦，嗰啲由大陸落嚟嘅會唔會嗰啲豁免嘅人咧，佢點解唔同佢做檢測咧？咁都可以更加都可以堵塞咗流動，佢唔係話滴水不漏啊？點解嗰啲？豁免嘅人士又唔使做檢測就隨意入嚟香港咧？ 即係繼續再加強啲口岸嗰個，但有時又話要愛嚟運貨啊等等嗰啲有需要。 唔係運貨，你同佢做檢測啫嘛。你唔係叫佢運佢十幾日嘛？你運佢十幾日就話啊，真係唔方便啊，唔得啊。點解唔係個個要做檢測咧？咁佢哋入咗社區，咪又會引致香港會有咁嘅嗰個情況咯。即係又會又爆翻。爆翻轉頭，你係政府講到滴水不漏啊，其實都唔 係 咁樣 嘅。檢測嘅部分我都要查先，因為佢嗰啲不同豁免，有啲又要檢測，總之有啲又唔使隔離咁嗰啲都要再 上嚟嗰啲就全部要檢測嘅，就算豁免都 需要再。 但係六 不明白陳女士意思嘅，都要加強口岸嗰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世界贸易组织涉及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裁决。特朗普说未了解世贸组织有关美中贸易纠纷的裁决，但是会关注事件，又说自己不喜欢世贸组织。世贸组织裁定美国在前年对总值超过2,000亿美元中国货品加征关税的决定不符合全球贸易规则，又指华盛顿方面未能够充分证明引用301条款针对中国进行调查后征收的关税是合理。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全球突破93万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累计超过2,930万人确诊。爱尔兰政府内阁所有成员需要自我隔离，卫生部长早前感到不适，接受病毒检测，正是等候结果。国会议长在会议上宣布，由于出现非常严重的情况，政府内阁要自我隔离。国会议程需要押后。英国有医院反映，当局为国民保健服务人员安排的病毒检测不足，导致员工缺席上班，有影响医疗服务的风险。卫生大臣夏国贤说，政府正是设法克服病毒检测系统方面的挑战。希腊警方拘捕5人，他们涉嫌纵火焚烧在莱斯沃斯岛的莫利亚非法移民收容中心。莫利亚是希腊最大的非法入境者收容中心，上个星期二发生火警，几乎完全烧毁，超过12,000人无家可归，露宿街头。事发之后，有地方官员曾经表示，收容中心出现新型肺炎病例，暂停对外开放。部分非法移民不满，引发冲突，火警可能跟这件事有关。报道说，警方翻查闭路电视之后，怀疑有人纵火，拘捕5名疑犯，他们都是来自阿富汗，包括2名没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士。警方正是首部怀疑涉案的第6人。本港新增4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是自7月5日以来首次本地个案零确诊。

开心其实好简单。 开心日报陈淑兰， 我的开心 tips 咧系好容易噶，就系、是、上床休息啦。其实都唔算系休息噶，因为我每次上亲床咧，我啲猫猫狗狗就会跟住我，跟住我哋咧就喺床上面咧喺度玩啊，碌嚟碌去咁样，玩到好攰，我就带住好幸福嘅心情瞓觉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听开心日报，生活都甜啲。 2020年9月16号，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涉240亿，45亿元直接资助多个行业。 聂德权称，以178万人计算，普及检测人均开支300元。 本港昨日零本地确诊，周五起再放宽防疫措施。 世贸指美国向中国加征关税属违法。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做了两个星期的普及检测，昨日就政府做了总结，讲回香港这边使了就5亿3千万，当中3亿7千万就用了来做医护和支援人员的酬金的。这个计划里面就验了178万个个案，另外就找到32宗确诊出来的。成本效益点计呢？如果你除确诊嘅话呢，1600几万一个嘅花嘅成本。但如果除呢个检测嘅数目嚟讲呢，就每一个检测费用大概300元到啦，呢个香港俾嘅钱。咁大家觉得抵唔抵呢？今次检测当中有冇啲除咗计价值以外嘅一啲得着又好点样好呢？大家可以带嚟一起倾嘅，1872311 1872311。不過講到錢啦，另一個大家關注就係第三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啦，今次就攞240億出嚟，規模比之前細嘅，因為第一輪嘅時候就講緊300億，不過轉頭仲有埋財政預算案嗰啲舒緩措施嗰度1200億嘅，咁所以第一浸嘅都多錢落咗嚟嘅。第二輪啦就1375億嘅，咁而家第三輪就240億。呢240億諗住點使咧？當中103億咧就愛嚟提升防疫抗疫能力嘅，包括愛嚟諗住買疫苗啦，同埋繼續支援醫管局等等嘅。而另外有45億咧，就是给各行各业针对性咁用嘅，另外有60亿咧就做一啲租金宽减或者收费豁免嘅。嗱，讲翻各行各业里边，头先都提过啦，就餐饮食肆资助最多啊，16亿几。另外就旅行社导游嗰度就差唔多4亿，美容院又3亿几，运输及航空业界包括嗰啲非专营巴士啊等等咧就2亿半。另外就学校餐饮供应商啊、学校兴趣班啊、校巴服务提供者就都系2亿半左右。有不同的，譬如健身中心都有些资助计划，另外就会址的资助计划，体育处所的资助计划都有一些的。大家怎么看今一轮的防疫抗疫基金的规模呢？不过现在香港本身今年财赤都过3000亿了，银根都开始紧了，那应该怎样去做这些措施呢？关我们的看法。1872311，我请回立法会议员谈谈。首先请来由经民联主席立法会议员卢伟国一起谈谈。早晨，卢伟国。 早晨啊，叶冠霖，早晨啊，各位听众观众。 系啦，头先讲到第三轮240亿，你点睇呢个力度啊？ 嗱，这个力度咧，就明显咧都比我哋好多或者嘅诉求啊、预期啊，即系都系低一啲嘅。不过亦都可以理解，因为头先叶冠霖你都解释好清楚啦，两轮嘅基金再加埋咧。是財爺嗰個逆周期嘅1200亿嘅即特別措施講埋咧，都已經係2875亿噶啦。 嗯， 咁啊，所以咧就其實好多都話今次咧係都必然咧會睇到咧係比較針對性啲，即係唔可能出現咧就個個都派錢啊，即係嗰種個情況。咁就即係呢個都可以理解嘅，因為真係國際山崩係嘛，咁我哋好重要咧，就係話點樣咧係能夠撐到個經濟，能夠喺呢個咁多嘅不利條件之下咧，一方面係控制疫情咧，第二方面咧係將嗰、那個即係各行各業咧都能夠活化一啲咧，咁呢個先至係即係能夠可以即係過到呢、這個即係險關。你單靠派錢亦都唔得嘅，咁所以咧就都可以理解。同埋今次咧240亿裏面嘅一啲嘅措施咧，就都係估到㗎啦。因為關於嗰個政府嘅物業啊、短期租約嗰啲 租金嘅寬減啊、寬免啊、再延長咧，呢、這個都即係之前睇都必然要做噶啦，因為冇可能而家即係呢啲褪態啊嘛，係嘛？咁、 嗯、 另外就各類嘅政府收費啊，咁就同埋嗰個即係差餉，咁啊差餉呢個都係其中即係一個可行嘅方法啦。咁呢個同我哋之前係即係經民聯即係嗌出嚟嘅，其實都係嗰個方向。咁、 嗯、 就不過咧就。關於嗰、那個即係政府百分之擔保嘅貸款咧，咁佢都係增加咗嗰、那個即係貸款額，咁但係個增加幅度咧又唔係太高。咁如果各行各業咧有好多人跟都仲係好緊嘅話咧，我相信這個呢個咧即係下一步都可能真係要再放鬆一啲先得，因為啲貸款係救命錢嚟嘅。咁喺如果嗰、那個即係經濟能夠係即係復甦翻啲。咁大家有生意做咧，就當然係希望可以即捱得過去啦。即係否則咧，就呢、這個救命錢咧，可能都仲要即係繼續。咁今次都宣布咗嘅，不過最長嘅還款期都係增加咗嘅，由三年咧增到五年。 嗯， 即係話咧，你有啲錢你即係借住可以交租，又同埋出糧頂住先。咁但係如果冇生意做嘅話咧，就我諗任何一個企業咧都唔能夠。嘅錢嚟啊，長期咁樣去即係應付個開支而冇收入，一定係點嘅。 嗯，所以睇翻條數，整體上我想講，整體上有240億咧，話，但其實有83億都攞咗去就諗住買疫苗啊，支援醫院個。真係落去各行各業嗰45億，你又點睇咧？其實數量就唔多喎呢度。 的確真係唔多，因為嗱，呢個240億裏邊咧，有83億係買疫苗同埋接種嘅中心咧。 嗯， 咁就呢個咧就變咗就唔係話真係。撐企業保就業嗰方面啦，咁當然呢啲錢一定要使，咁而啲預期咗咧，政府一定要攞呢啲錢出嚟嘅，即係唔可能唔攞噶啦，因為買疫苗咧能夠即係越早能夠買到越好啦，咁當然要等個開發係同埋即係各方面嘅即係測試能夠做到，咁雖然而家有幾世界上都有好多個不同嘅團隊喺度搏緊命搞疫苗啊，咁但係呢個都不斷有時限，咁但係對於各個行業嘅話咧，就呢45億嘅。資助咧，其實相對都係細噶啦。咁即係但係有一啲係之前咧都嗌曬救命，而一路都冇一個即係援手嘅。譬如有啲即係個別嘅，包括一啲補習學校啊，有啲興趣班啊，校巴啊，即係呢一類，即係以至到咧就係限聚令之後咧，一路都冇辦法開門營業嘅。一啲行業咧，即今次都有一啲支援，咁當然係好。咁但係你睇下，其實喺香港而家嗰個各個行業係水深火熱嘅情況，就不止係即今次特別提出嘅所謂23個受影響行業咯。 嗯。 啊，譬如話係建造業咧，嗰個失業率咧都仲係高企嘅。 嗯。 啊，即上一個月係宣布失業率咧係即講緊係去到即又係11.几%。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这些行业呢就又怎样去支援呢咁、 嗯、 所以都去返我刚才讲的问题最紧要就是有公开咯 嗯 譬如以建造业为例啦工程界为例啦就政府尽快推出一些公务工程无论是大中小型的工程呢都是相当重要啦。 OK, 那个公务工程呢昨天都有记者问到啦就是现在香港的财政储备啦之前11,000亿啦现在就跌到落去8,000亿啦，咁仲做唔做明日大屿咧？一方面可能系个工程，但系咁明日大屿条数再掹埋出嚟，可能好似盘数好得人惊。我哋嘅盈余，你点睇啊？明日大屿 嗱，就明日大屿咧，其实有一个研究嘅即可行性研究嘅项目咧，其实就已经系排咗喺财委会噶啦。咁嗰度咧系5.5亿咧，系即系做呢研究。嗱，我觉得系。目前嗰個經濟困境咧，係即係固然我哋即係要加以援手。咁但係另一方面咧，香港嘅一啲深層次嘅問題、深層次嘅矛盾，亦都不能不解決噶噃。我哋唔能夠話單睇眼前睇長遠。咁香港缺地房屋個價格咧係不合理地高咧，呢個係社會一個好重要嘅亟待解決嘅問題嚟噶。咁所以如果我哋一路都冇辦法咧，係再製造新嘅土地啦。咁其實呢個真係即係點樣去解決將來嘅土地所需，包括住屋同埋經濟活動咧？呢個係一個好嚴峻嘅問題。咁而目前咧，你睇翻 雖然話咧，我哋都有譬如話喺新界嘅一啲新項目啦，所謂即係一啲開發新市鎮啦。咁但係嗰啲基本上都係改變土地用途啫嘛，係嘛？即係或者係增加個人口密度啫嘛。咁落去嘅話咧，其實真係香港人咧，即係住屋嗰個環境咧，同埋嗰個包括居住面積咧，真係越嚟越差。 嗯。 咁所以咧，點都係開發土地係重要嘅。咁明日大嶼同埋其他啲填海嘅項目咧，即係以至我哋一路都講咧，喂，郊野公園邊地啊嘛，係咪可以諗咧？覺得呢啲係即係不能不即係抌一啲資源落去考慮。 但係而家， 如果你做到地嘅話咧，有好大嘅回報噶嘛，你知道即係土地係幾珍貴得㗎。 冇錯，但係而家嗱，我哋剩翻8000亿啦，有啲計就話明日大嶼可能要6000几亿嘅，即係如果咁嘅經濟環境之下，前景又唔明朗咧，驚唔驚風險大咧？還是覓土地都不如諗啲平啲嘅選項啊？呢、這個時候穩陣啲啊，即係純粹理財角度去睇嘅話。 我覺得咧就即係土地開發咧有好多種方法，咁就包括啊頭先提到嘅一啲綠化帶嘅邊皮係咪可以利用咧呢、這個？咁如果綠化帶邊皮能夠利用咧，呢、這個的確咧係較平同埋咧係即係較快做到，因為我哋講緊咧有啲係交通啊基建啊已經到嗰啲地點啊嘛，即係包括咧係政府而家係本來就防協做緊研究，政府而係叫停咗嘅。喺呢個大欖同埋呢個水泉澳嗰兩笪咧，係邊陲地帶咧嘅研究咧，其實都係值得重啟嘅。咁無論如何咧，因為填海都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方式，因為香港開放以來咧，其實講緊填得幾多，填咗7000几公顷啦。 Okay. 香港係發展土地嘅重要嘅方法，咁我覺得呢個研究係應該做嘅。咁同埋咧係開發咧都係會分階段。咁分階段咧，如果係有即係各種方式都好啦，即係有土地係提供嘅話咧，其實嗰度已經係有回報。咁所以個數咧要咁樣計啦，即係唔係話抌曬錢落去，咁然後就哇咁長期之後先至有回報咩？咁樣唔一定係咁嘅情況嘅。 OK， 好，咁多谢晒你先啊，卢伟国倾到先，多谢晒你嘅回应啊。卢伟国咧就是、经民联嘅立法会议员，都讲到政府嘅防疫抗疫基金啦，第三轮嘅睇法啦。咁大家打嚟一齐倾嘅，1872311，1872311。又请到另一位嘉宾一齐倾下先，请嚟有公民党嘅立法会议员郭家麒一齐倾下噶。早晨，郭家麒。 早晨，叶伯。 系啦，讲到第三轮抗疫基金就系240亿，你点睇个力度啊？又？ 大家都知系政府即系打咗开口牌噶啦，即系都。是不會再放多啲錢落去，亦都同嗰個財政預期個財政赤字有關係嘅，都已經3000亿。我相信香港好多企業冇人係真係可以靠到政府㗎啦，即係經過咁多輪包括大家如果你睇到就算佢攞咗入面800几亿去嗰個咩保就業咧，其實到頭來咧就最大嘅得益咧就係、是、啲大嘅企業啫，咩超級市場啊、物管啊。國泰攞完都要繼續要裁員，即係其實大家睇到最佢都係俾錯錢嘅。但我最失望咧就唔係佢嗰而家嗰45亿唔夠，而係好多譬如失業同埋開工不足嗰啲人啊，佢冇幫到佢哋。即係呢個係即係你喺個社會上你要救嗰啲企業，你當然你要救嗰啲要頻臨去倒閉嘅企業啦。咁呢個第一已經唔啱啦，佢救好多其實唔使救嘅，即係超級市場啊、物管啊。諸如此類嗰啲，我唔再重複。第二嘅就係嗰啲失業或者冇即係開唔夠工嗰啲，佢完全冇理到嘅。佢而家用嗰個係綜援咧，即係失業綜援嗰個，只係擴大咗佢嗰個即係入息嗰個限額一倍，咁啊到出年嘅5月。但係其實好多人即係大家都知道，唔係去到赤貧你都攞唔到綜援，咁所以即係嗰個咧係更加會令好多失業或者開工不足啲人咧係更加大嘅， 但係佢嗰度講嘅金額都唔細，7亿几嘅攞咗延長放寬失業綜援申請資格嗰度，你話可能係最基層嗰班啦，可能咁，但係都幫到呢群人有7亿几落到佢哋袋啊，係咪？ 如果睇數字咧就冇多到嘅，其實喺即係如果你睇由過一年多嘅數字，失業綜援嗰個數字咧係冇多到好多嘅，咁即係話咧其實好多人入唔到個門檻嘅，而冠霖如果一家幾口。即係去到一家四口，連20几万都冇，然後先至有資格去申請嗰、那個即係所謂失業綜援咧。其實即係都係好悲哀嘅一件事嚟嘅。啲細路仔連即係學費買書都做唔到㗎啦。我覺得即係政府可以俾成差唔多2-3000亿，其中好多係俾一個所謂嘅企業，又唔使幫嘅企業，而係最慘開唔夠工。因為而家我係講緊啲失業同埋開工不足嗰啲咧，唔係隨口噏嘅，即係話佢有個證明佢係。 個人工係跌過譬如一半嘅收入，又或者佢失咗業俾人炒咗，嗰啲先至有資格去攞。 嗯， 其實政府有曬門檻㗎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強積金已經有曬所有嘅資料嘅，都唔使冇得呃嘅，但係就。佢唔肯做，咁你都冇佢付嘅。佢而家講嘅口水都乾，佢都係唔肯做噶啦。咁、那個政府有咁嘅表現，咁我相信好多水深火熱嘅唯有都係太無奈，同埋自己靠自己啦，靠政府靠唔到。 佢就有45亿落咗去各行各業嘅，咁啊變到譬如餐飲食肆有資助啊，美容院、按摩院有資助啊，啲譬如學校餐飲供應商啊、學校興趣班啊等等，康文署場地下 邊，我諗嗰45亿分咁多個咧，你都可以估到咧， 幾億一個咁咯，有啲少於1亿啦，有啲啊。 咁啊，即係講緊係幾千蚊咯。 嗯， 即係如果你仲要半年去計，可能1-2千蚊一個月之類，或者半年俾5000-1万咁啊，即係成個企業。我諗如果等佢嗰5000-1万佢執得㗎啦，即係唔係講笑。 嗯， 因為其實今次咧，如果講翻轉頭，點解會咁慘咧？其實係個第三輪嗰、那個。即係疫症嘅源頭，大家唔好唔記得，當時4-5月嘅時候，我哋有連續23日咧，係零嘅個案嘅。咁幾時開始出事呢？就係、擴大呢個豁免檢疫計劃，一路咧係即係講譬如中港貿易啊，跟住又講下啲海員啊等等，先至令到而家各行各業出事。所以我覺得即係我即係好老實一句，坦白一句，嗰啲企業咧寧願個政府。做翻佢自己應該做嘅嘢，即係譬如話佢嗰個抗疫嗰啲咁嘅計劃咧，唔好再出事，因為而家我哋擔心政府係咩嘢咧？佢而家搞咗出嚟178萬嘅人嘅大龍鳳之後咧，佢下一波分鐘佢話：，好啊，我哋又再開下個邊境啦，不如再開放多啲人入嚟啊，諸如此類咧。我相信我哋最擔心咧就係呢一啲嘅做法，如果冇深思熟慮嘅做法咧，其實唔好話你而家使咗。即係3000亿啊！你俾多3次3000亿嘅香港都搞唔掂啊！因為你一出事嘅話咧，都已經係人命嘅損失，用錢又買唔到。即係而家死咗100个人，嗰啲人入深切治療部啊，即係殘廢咗，買唔到。咁同埋嗰啲企業咧，有啲執咗翻唔到轉頭。 嗯。 咁我諗最終咧，就係話你究竟喺嗰個防疫抗疫入邊，即係有冇吸取少少嘅教訓？即係會唔會？又好似以前咁樣，唔記得咗啦。我哋以往係做得好，而家又亂曬大龍。咁而家又好似好啲喎。表面上尋日零個個案，不如我哋又諗下點樣去再擴大嗰啲入口嗰啲人啊。咁即係我諗呢個係沒完沒了嘅。咁我唔希望。 所以呢度兩筆啦，嗱口岸嗰個轉頭再講，想講本地嗰啲先。星期五開始咧，又開翻酒吧、卡拉 OK 房啊等等嗰啲啦。你睇個時機上會唔會太早啊？驚唔驚再去翻6月嗰陣時嗰個問題又再出現翻本地呢一環，跟住再講口岸嗰啲。 係早啲嘅， 太早呢個 係早咗啲，因為啱啱如果你話個個案咧係去到零咧，即係本地係啱啱尋日嘅事。通常咧我哋會睇多幾日嘅，就。舉個例咧，你睇多個星期，如果個個案仍然都係喺企於單位數或者係接近零咧，其實就係適合去做。不過好多時政府做呢一啲嘅動作咧，佢都係政治上嘅動作啦。可能大家都知道，譬如好多即係建制派嘅議員係代表某一個行業，咁佢冇得唔做嘅。你見下張宇人都即係已經用盡佢嘅。即係佢嘅板斧係逼又好，又威嚇又好，鬧張竹君又好，咩都齊曬啦。咁即係我覺得，即係政府有好多時都會做咗啲嘢咧，係令我哋心驚膽跳嘅。 Okay. 包括呢一次。咁但係大家睇下點啦。 口岸嗰筆啦，嗱，海員嗰度應該就已經收緊翻㗎啦。不過嚟緊又有啲風又話，可能嚟緊都好快又會再諗健康碼開放啦。咁口岸嗰度你點睇而家風險咧？ 我就好擔心嘅，因為點解咧？其實你要分兩個層次嘅，你去保嗰啲所謂嗰啲旅遊業咧，係咧幫到某啲嘅行業，即係譬如我舉個例啦，啲本地旅行社啊、酒店啊咁樣。但係咧，所有行業都即係瞓低嘅，即係譬如餐飲業原本嗰啲卡拉 OK 啊、酒吧啊諸如此類，其實個80几%以上嘅生意咧係本地人嘅消費嘅，而家就連90几%啦。咁理論上你話我開放嗰啲遊客就會多幾個 percent 咧，即係初期或者10%，但可能嗰筆錢都未落到去咧，已經又爆多輪嘅啦，第四輪。咁到時一去到第四輪咧，政府一定會點咧？刪曬所有啲食肆啊，又再翻轉頭咯。咁如果佢即係所有人入嚟入境， 你唔使搞咩碼嘅，全世界都係，你唔該驗一驗個病毒。而家唔係唔俾人入嚟香港嘅、 嗯， 你可以考慮將嗰個所謂嗰、即係抗個檢疫期係可以減短，但係你話啊、哎、完全唔驗啊咁樣，就俾個碼佢入嚟咧，我覺得即係其實一定會出事。 但健康碼一定要驗咗先有個碼嘅。即係等於就驗咯，其實個來 嗱，如果你上飛機啦，你講香港而家，如果你喺外地翻嚟，你美國翻嚟啊，菲律賓翻嚟，你多過三日嘅測試佢都唔承認啦。 嗯， 咁你好啊，如果你話個健康碼有效期係三日嘅，你三日之內做咗測試，我三日之內俾你入嚟，啊呢、這個都仲可以講嘅。 嗯， 佢話如果有個碼嘅，因為佢而家講健康碼係個概念嚟嘅，你冇個實質咩？你唔知咩叫健康碼？係、嗯。即係如果大陸個健康碼咧，就係佢唔係同你淨係做測試噶嘛，佢攞住個咩紅綠紅黃綠嘅碼咧，就可以入商場啊諸如此類。佢唔係不停去 check 嘅，佢係基於你嚟嘅地區，佢俾個碼數你嘅啫、 嗯。 即係佢唔係去做測試，然後一定會俾嗰個碼嗰、那個健康碼你，係兩碼子事情嚟嘅、嗯。所以政府同佢講嘢嘅時候咧，要講清楚究竟你個咩叫健康碼，你會唔會做測試嘅？你個測試有效期幾耐？否則嘅話，如果你話哦，我總之喺廣東省嚟嘅，你就當我冇事嘅，對唔住，多謝啦、嗯。即係我諗唔好搞到香港各行各業都再一次咧要瞓低，唔好搞呢啲嘢。 不過如果講話要促進翻啲經濟啦，咁你頭先講一方面係生意啦，另一方面就風險啦。但風險嚟講，你睇數字啊，澳門同埋內地啲數靚過香港添，佢哋嗰套仲數字上仲穩陣啲添。 咁嗱，所有呢啲嘅嘢，咁大家都知道大陸佢做得幾足啦。你知道香港人翻大陸喺深圳一定要14日嘅，係冇得豁免檢疫嘅。 嗯， 人家係冇得豁免檢疫嘅。我哋啲司機，政府香港政府唔做嘢，而家翻去香港翻去大陸啲司機日日要驗核酸嘅，亦都諗，即係話大陸佢自己做好多嘢，佢係滴水不漏。跟住你香港就話、我哋就傻更更，我哋就開放啊咁樣，喂你人哋做嘅嘢你又唔去跟，深圳個個都驗冇情講十四日，你又唔去跟，你自己係做個豁免檢疫，喂、 okay. 你唔好玩呢啲嘢啦，即係其實大陸係有佢嘅嘢去保護自己嘅，唔好 OK 好、 就是、 好容易。時間差，傾到呢度先講。 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頗大。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黄海怡和刘国华。 先睇《星岛日报》报道，新型肺炎疫情带嚟严重经济冲击，政府推出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细节寻日出炉，将会拨出240亿，提升防疫抗疫能力，提供行业资助、租金宽减、收费豁免同埋进一步差饷宽减。虽然今次金额较头两轮嘅基金少，不过政府话三轮抗疫基金加上财政预算案嘅纾困措施，今个财政年度嘅综合赤字会增至到超过3000亿，财政储备将会降至到大约8000几亿，相当于12到13个月嘅政府开支，接近2003年沙士之后水平。政府强调要控制好疫情，令经济恢复最为重要。星岛日报报道， 苹果日报相关报道就访问咗经济学家罗家聪，佢指出刺激经济措施对于经济增长嘅乘数效应一般有大约1%，但目前只有0.5%，或者可以理解为三轮防疫抗疫基金嘅措施只系为咗援助企业、打工仔渡过难关，以免出現大規模企業倒閉潮和失業率飆升問題，形容是較消極的措施。美國克林遜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徐家健亦都表示，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措施只是延續以往的做法，屬於中規中矩。他又預測本港經濟回復速度將會較2003年沙士的時候更加不容樂觀。《蘋果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 为期14日的普及社区检测结束，合共有1,783,000人次参与检测，撇除由中央支付的实验室运作等的开支，本港需要就住计划支付5,300,000，亦即是每一个检测大约花费300元，最终发现到32宗新的确诊个案，平均每一宗确诊花费1,656,000香港公帑。特首林郑月娥说，难以用开支计算成本效益，计划可以令人知道香港疫情已经稳定，方便政府同各地谈通关，带来的效益远远多于几亿。明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新型肺炎第三波超过两个月以来，寻日第一次本地零确诊。政府宣布将会逐步有序放宽九类处所的防疫措施，包括延长餐饮业务处所的堂食时间到午夜，酒吧、浴室、公众娱乐场所、派对房间、夜总会、卡拉 OK 和泳池等表列处所亦都可以有条件重开，但是限聚令就仍然维持最多4人。新措施会由这个月18日星期五生效，为期7日。文汇报报道。 明报报道，12个涉嫌偷越边境的港人在深圳盐田区看守所被扣押超过3个星期。消息说再有2个家属委托律师被迫退出代理案件，累计有5个律师有同样的情况。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认为，港府应该关注被捕港人有没有获得应得的法律保障，包括选择律师的权利。明报报道。 信报报道，今届立法会议员因应疫情延任至少1年，泛民议员去留仍未决定。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昨日说，对民主派留任感乐观，但会尊重每个人的最终选择。有主张杯葛的意见质疑未来1年议会缺乏民意授权属于非法。梁君彦就说，立法会有没有认受性的主导权在于语言本身，他留在这里就有代表性，他不留低是要令到残缺，那他都要负责。信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疫情未知道几时完全受控，航空旅游等的行业企业根本难以经营，没有收入维持运营，政府资助措施对他们的支持意义越来越小，部分企业营运山穷水尽，失业率难免再升，政府需要认真研究设立临时失业援助金，给受到失业之苦的市民提供必要的短期支援，协助他们渡过难关。文汇报社评。 《東方日報》政論就話，第三輪抗疫基金比上一輪大減過千億，疫潮後遺症陸續浮面，各行各業越嚟越差，政府竟然大力收緊抗疫開支，強調赤字擴大到過3000億港元。但被問到財赤會唔會影響到未來大型項目嘅興建，高官就話政府應使得使。不過政論認為，應使唔使，唔應使就大使，每錯一步都有無數市民陪葬。《東方日報》政論。 經濟日報社評，當局昨日公布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資助措施金額規模縮水，加上7200個僱主放棄申請第二輪保就業計劃，反映商界對經濟前景不樂觀。社評說，港府短期要精準支援被疫情重挫行業，更加應該加快同內地恢復通關，外國疫情新高，旅遊復常談何容易，港府應該聚焦大灣區尋出路。經濟日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就說，普及檢測埋單計數，一些慣性反對者只發現一個新病例的平均花費是1,600,000元，批評計劃勞民傷財，成本效益低。社論說，條數是否這樣計，第一生命無價，第二每個被普檢發現的患者都可能危害更多人的性命，第三可以避免的經濟損失是5,300,000的過百倍。星島日報社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田公路啦，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咁而家龙尾喺锦绣花园噶。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锦绣花园。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风力楼咧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就喺天马苑噶。龙翔道去荃湾喺风力楼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排到去天马苑。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啦，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喺半春园噶。 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运头塘村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半春园。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面粉厂慢线的坏车就拖走了。现在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面粉厂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进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排到去东港中心，而东隧的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就在元芳对出。狮子山隧道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的车龙就散晒，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日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日观塘警署一段挤塞。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近日康湖居巴士站慢车，龙尾白沙湾码头。荃湾路出九龙近日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挤塞，龙尾在大榄上斜。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挤塞，龙尾就在豪景花园。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朗日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的是欧嘉伦， 有陈燕萍在这里， 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 大家谈一些是热门时事话题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喂，自由风，自由风，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21， 都打电话来一起谈一下。 电话机旁边我们接通了位 主持陈燕萍、 欧嘉伦、 陈景祥、 陆宇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2020年9月16号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涉240亿，45亿元直接资助多个行业。 聂德权称以178万人计算，普及检测人均开支300元。 本港昨日零本地确诊，周五起再放宽防疫措施。 世贸指美国向中国加征关税属违法。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昨日咧，本地確診數字咧係零嘅，咁喺咁嘅環境之下啦，見到啲防疫抗疫措施咧都會放寬一啲啊，社交距離嗰啲啊，特別星期五咧就會酒吧、卡拉 OK 都開得翻啊，酒吧咧就開到午夜。咁另外咧就政府都講到第三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啦，今次咧就240亿，咁當中咧有成130亿咧都愛嚟買疫苗啊，同埋進一步支援醫管局處理疫情啊等等嘅。另外45亿咧直接俾各行各業噶啦，咁啊當中頭先都提過餐飲食肆資助咧應該睇銀碼上係最多啦，16亿幾嘅，咁大家點睇啦？咁另外亦都講到就普及檢測啦，咁總結咗個成果，咁大家又點樣分析咧？可以一齊講嘅1872311。孫先生早晨，孫生。 系、hey， 早晨啊， 系叶 生， 系你好，请讲啊。 系啊，我有两个意见咧，想表达嘅。 好啊。 咁第一个咧，其实而家见得到香港市民咧，都好同心咧嚟到去抗疫啦。咁啊，我哋都应该都系安全咧。咁应该可能好快就过渡咗第三次嘅疫 爆發咁樣樣啦嚇。咁、政府咧亦都即係琴日宣布咗，又放寬咗一啲嘅聚會啊，或者好多行業咧，酒吧啊等等，甚至乎迪士呢、這個即係海洋公園啊、迪士尼樂園嗰啲都可以開放，俾佢可以讓市民嚟到享用啦嚇。咁、其實咧，我係一個基督徒嚟嘅，咁、見得到其實啊，而家咁多行業或者係娛樂啊、泳池啊都開放嘅時候咧，其實即係由上個禮拜到今個禮拜咧，政府一路放寬嘅時候都冇提到咧一啲我哋嘅集體宗教嘅聚會啊。咁、其實咧呢一方面咧有啲失望嘅。 而家係點樣限制㗎？而家係我都唔冇跟到咁。 係啦，即係因為其實我哋就唔可以去崇拜嘅，因為呢、一個即係崇拜，我哋都係屬於一個嘅公開嘅一啲嘅聚會嚟啦嚇。咁、但係咧，我哋作為即係信徒啊，我哋都係好有紀律嘅，即係喺第二波嘅放寬嘅時候咧，即係佢係豁免咗。宗教上面一啲嘅聚会咁样样嘅，即係不受呢个限聚令咁样样。咁但係而家呢政府我今朝睇返政府嘅网页呢，去到9月16号嘅时候呢佢都更新嘅时候呢，佢都即係讲緊去到17号即係听日呢都係呢个宗教聚会嘅豁免呢係withhold 咗嘅，即係唔可以实施嘅。咁即係琴日我都好期望即係政府会宣布啊可以呢一个嘅宗教聚会嘅豁免可以放宽啦，咁但係呢就冇嘅。咁所以即係我希望即係政府都可以重速考虑一下，睇下可唔可以俾我哋啲集体崇拜啊，可以走限度地啊。当然我哋一定会戴口罩啊，跟从返 1.5 米嘅距离去坐啊，唔会一起食嘢啊等等咁样啦。呢个意见係其中我想表达嘅，希望政府能够重速考虑啦。 Okay. 好，多谢晒孙先生提出返宗教聚会呢一点啊。而家就似乎都未有着墨嘅呢個，多謝孫先生先。早安，李女士添啊，李女士你好。 早晨啊， 系请讲李女士。 我想讲咧，就系、是政府唔好再推明日大屿，就算諮詢都唔好搞，因為諮詢唔見好多錢噶。而諮詢咧，其實就俾咗嗰班咧，根本上無所事事嗰班人咯。我覺得好似而家你就算地鐵啊嗰啲嘢都係噶，諮詢完又點咧？俾人哋檢查完之後點咧？全部都係做咗同冇做係冇分別嘅，啲嘢全部都亂曬龍嘅。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檢疫嗰度咧，我唔該佢唔好再找啦，因為你曬咗，因為其實出邊咧，譬如好似瑞士啊。呢、這個比利時啊嗰啲咧，佢哋已經講過噶啦，全民檢測係冇效嘅，因為第一你檢測只係一次啫嘛，你之後三兩日，你隨時都染咗，染咗又如何咧？你係咪再重檢咧？你應該將啲資源擺喺應該要有嘅地方，譬如嗰啲重災區啊，或者係 高危嗰啲啊， 經常係啦。咁第三樣嘢咧就係、是保就業嗰度咧，佢係亂派錢嘅。你睇下。鄭若華的老公派了多少那些冚唪唥的食肆 啊張宇仁那些大食肆那些派多少錢啊，但是那些小的根本上一千幾百的或者 是一萬幾千啊，沒用的，你怎樣保到他呢？全部都保不到。另外呢就是你太快管放寬啊，那個限制這個餐飲啊或者什麼那些情況呢，你太快呢好快就會再嚟第四波㗎啦。 Okay, 關口管制你唔去做，你去做搞埋呢啲咁嘅唔等使嘢。你嗰啲土地你唔去搞好佢，而你又走去填海，嘥一大筆錢。呢啲就係而家我哋嘅政府咧，作為冚唪唥都係為上面貼金。 OK， 好多謝曬李女士啊，明白你意思啦。傾到先，仲有陳女士添啊，陳女士你好。 係啊係啊。 早晨，陳女士，係請講。係 啊係啊，聽唔聽到啊？ 清楚，請講。 係啊，我想討論嗰、那個即係有關當局可唔可以幾時可以放寬翻嗰啲醫院啊、老人院嗰啲探病咯？因為我呢個疫情咧，我有親人喺度走咗啦。而家媽咪又喺醫院住咗好耐。我知道係高危地方，同埋我知道佢哋係好辛苦，但係可唔可以即係都好似餐廳嗰啲咁咧？管制啊，人流。或者俾一個去，或者嚴重重症嗰啲，因為我媽咪都係重症，醫生亦都話咗唔係好多時間，即係可唔可以放寬下重症嗰啲啊，冇自理能力啊，老人家嗰啲，可唔可以或者 一個去探啊，或者隔日俾啊咁樣，好話一刀切，完全唔准見面。好似我之前走咗嗰個親人咁，真係臨死嗰幾日先俾見，真係好淡咯。同埋老人院嗰啲，而家因為我自己都年紀大啦，咁坐埋啲朋友都係啲親人喺老人院過嘅，坐埋都係經。好惨啊！见唔到屋企人啊！点啊？因为佢哋全部都系冇自理能力嗰啲人啊嘛。 嗯， 你想问一下当或者你帮我问一下，有咩情况？我知系好难噶，因为好高危。 系， 佢哋亦都好麻烦，因为一有事就好惨。但系睇下有冇啲咩可以安排，可以俾啲老人家。即系 好。好理解你嗰个情况。 唔系大嗰啲咯，即系佢自己有自理能力嗰啲，就可以唔使咯。 明白嘅呢、這个。咁其实过往我哋有时都有机会访问嘅时候都提到呢一点噶啦。咁佢哋都话 系咯，佢哋一刀切好残忍咯，即系。因为你几个月，你唔系话短时间嘛，你嚟紧唔知仲有几耐。 系的确系。 好惨咯，嗰啲老人家。因为入侵嗰啲地方嘅。 系。 嗰啲照顧員好似我媽咪咁，我遇咗唔係好耐就已經又話佢爛曬身啦，已經打電話嚟。佢哋有啲係好嘅咧，就真係好好嘅。我自己都住過好耐，已經出出入入，年紀大啦嘛，因為有啲真係好好嘅。但係有啲真係你想象唔到咁衰嘅。希望當局真係管理一下啲管嗰啲高層，真係管理一下佢哋嗰啲。嗰啲員工咯， 係不過希望啦，隨住 唔到咁衰嘅都有，真係嘅主持人，我自己住過，我自己都係做老人院， okay, 我曾經做過， 好 好嘅有。真系你想象唔到咁衰嘅都有。 所以呢度两个话题咧，一方面就系嗰个院舍服务质素啦，明白嘅，陈女士都系察你意见。咁另外啦，好希望随住今次第三波嘅疫情慢慢缓和，喺嗰啲嘅安排方面可以更加做到有弹性啦。多谢陈女士嘅分享先。好，另一方面都继续倾翻咧，就有关嗰个第三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啊，240亿，咁究竟各党派点睇咧？而家电话旁边请嚟有自由党党魁钟国斌一齐倾噶。早晨，钟国斌。 早晨，冠南。 系啊，点睇第三波？唔好意思，第三轮嘅呢个抗疫基金嘅力度啊，够唔够啊？ 佢預期咗咧，政府就唔会大手笔噶啦，今次。咁你240亿，咁里边其中有100亿根本就系准备嚟买呢个疫苗噶嘛，咁即系剩翻系140亿，咁又有啲。是俾翻醫護人員前線嘅資助嚟嘅，咁嚴格嚟講，真正正咧，真係幫到攞真係政府揞錢出嚟嘅咧，係得個40亿到嘅啫，因為其他啲咧有幾十億咧係政府免咗嗰啲收費啊，例如好似啲排污費啊，或者非住宅嘅用水啊，甚至乎有啲排費啊各方面，佢唔收你。佢唔收你，即係佢收，佢即係佢冇得袋落袋啫，就唔係由佢袋用我再揞翻出嚟。真正揞翻出嚟咧，就係、是、個四廿零億度咯，就俾嗰30几个行業咯。咁啊，預期就即係政府，即係上個禮拜我見到特首同埋財政司司長咧，佢哋都一早講表明咧，就唔會大手筆揞，因為佢哋而家都講到明。嗰、那個雖然有仲有8000几亿嘅財政盈餘，但係佢哋都準備係要嚟防範未來有需要先再用。所以即係今次預期咗就唔會大手筆㗎啦，即係睇下嗰個保就業嗰度可以睇下有幾多公司唔申請剩咗嘅錢，睇下嗰度可唔可以撥翻出嚟幫下其他人啦。 过唔过到呢个难关啊？咁各行各业而家有40几亿嘅支援， 真系，唉，真系呢样真系好难讲啊！嗱，即系最紧要嗰个情况就系个疫情唔好再恶化。而家即系幸好咧，即系昨天就零个案咧，70几天之后嘅第一次。如果可以保持得到咧，就容许我哋有啲生意即系做翻嘅话咧，经济活动做翻嘅话咧，咁呢样我哋系可以自救嘅。你睇下上个周末咧，你知好多地方都人头涌出翻嚟消費，咁呢個情況咧就係要靠咁樣 個經濟活動先可以搞得到嘅。你靠政府派，佢就算派曬嗰8000億俾你，跟住又點咧？係咪啊？咁、 okay. 所以呢個拿捏呢個平衡啦。所以嗰個健康碼同埋睇下點樣開翻嗰、那個旅遊嗰方面咧，呢、樣都係重要。 嗯，而家唔係話都好似準備就水咁啦，喺技術上面，你期望幾時有健康碼？ 咁啊，盡快就最好啦。咁而家政府自己佢都話喺特區政府呢邊咧已經準備就水嘅，而只不過要同第二啲地方地區嗰度點樣去配合，大家攞到嗰個共識協議就開翻嗰、那個邊界啦、邊境啦，或者容許大家互相去旅遊啦。 嗯，驚唔驚操之過急咧？有啲人又話驚太人來人往，始終有啲風險喎。 這個在所難免的，尤其是大家都知道這個疫情或者這個病是未來都會繼續存在在這個我們的生活裡面的，就是在所避免的情況之下，唯一當然最希望就盡快那個疫苗可以研發得到啦。第二呢，就是我覺得這個全民檢測呢有個好處呢，就拿到一些數據，雖然只不過178萬人參與，即係你起碼攞到數據裏面，只不過係20-30個係潛在嘅大病毒嘅人士啊，咁嗰比例係細嘅。咁如果有呢啲數據同外國嘅地方去傾談咧，起碼即係我哋有啲證據喺手嘅，就唔係話如果冇做嘅話咧，連呢啲咁嘅數據冇嘅話就好難傾。即係起碼話俾大家知，香港整體嚟講都好，即係香港人是好健康，亦好卫生，大家去到任何地方都安心。 嗯，值得使嘅，所以呢笔钱系咪都？ 呢、這个有嗰个效果喺度咯。如果唔系，我哋唔知道原来即系、就是、我哋整体香港人所做嗰个卫生防护意识系咁高。 嗯，另一个啦，头先都讲到香港而家都开始少钱啦，因为三轮防疫抗疫基金3000多亿啦，财赤今年都过3000亿噶啦，应该都。咁就都講到明日大魚嗰度啊，因為而家嗱萬一億嘅時候傾，有啲人都有猶豫噶啦。而家我哋得8000億盈餘，咁啊講明日大魚可能隨時使6000億嘅喎，咁點睇咧呢個你啊？ 嗱，呢個就係另外一個大問題嘅。如果有11000億，你話啊11000億你使6000億，當然唔係一次過一筆過使曬，可能係分開10年嘅時間去使。 嗯， 咁你11000億使6000億分10年，咁啊每年幾百億，咁咧呢個都可以係負擔得起嘅。但如果而家跌到得8000億，你要使6000億嘅話咧，我相信呢個就幾困難嘅一件事嚟嘅。但係你土即係、就是、你明日大魚根本嗰個最終嘅係講緊土地嘅供應啊嘛。而家事實上點解香港房屋咁貴，各方面都咁貴咧，就係、是、個土地供應嘅問題。如果而家都唔去考慮點樣處理未來嘅土地供應咧，呢、這個又係翻翻轉頭同一個死結啦。咁你啲房屋點樣去增加供應咧？咁所以就算係啊，如果係政府落實去做咧，我相信就唔應該政府自己去揞曬錢去做。其中一個我哋覺得個好嘅方法就係發債。如果發債嘅話咧，咁你即係又可以搞活嗰個債務市場啊！咁另外就唔使咗所有嘅負擔就喺曬政府嗰、那個嗰、那個庫房裏邊咯。 嗯，即係前期研究都應該要夠支持嘅咧，喺你哋睇法就 是。前期研究你係攞個5億左右啦，咁你研究一下都無常嘅，咁你起碼大家都知道個結果，即係等於你全民檢測咁，有人唔支持，有人有唔同嘅意見，但係出咗嚟嗰個結果咧、 okay. 都係令到我 有個參考價值 可以同人傾。 好，多謝鍾國斌。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鄭浩景報導新聞。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已經結束，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今日離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華星診斷中心董事長兼醫管局前主席胡鼎旭等早上到支援隊入住的九龍維景酒店。 陳肇始向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隊長余德文送出親手寫的感謝卡，感謝中央政府和支援隊的支持，令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得以成功，協助香港抗疫工作向前一大步。另外亦都有不同團體到場，部分人手持國旗和區旗送支援隊離開。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表示，新型肺炎疫情不會因為昨日本地個案在兩個多月以來首次歸零就會停止。梁子超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個案昨日歸零可能和普及檢測完結有關，因為部分人會由普及檢測轉到普通科門診攞樣本樽，暫時未有結果。他說上個星期五一連三日有9至12宗確診，個案不會一日沒有就完結，要持續兩個星期本地傳播歸零才有機會壓止疫情。他又說現時抗疫是靠社交距離措施，但是這兩個星期逐步放寬措施和復工復課，加上中秋節在即，風險有機會上升，出街頻率會影響抗疫力度。上個週末已經有小型反彈，卡拉 OK、酒吧和主題樂園等重開，疫情有反彈風險。普通科門診應該加強派樽服務，同時希望市民外出適可而止。美國總統特朗普回應世界貿易組織涉及美國對中國加徵關稅的裁決。特朗普說未了解世貿組織有關美中貿易糾紛的裁決，但是會關注事件，又說自己不喜歡世貿組織。世貿組織裁定美國在前年對總值超過2000億美元中國貨品加徵關稅的決定不符合全球貿易規則，又指華盛頓方面未能夠充分證明引用301條款針對中國進行調查後徵收的關稅是合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早上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宣布全体内阁总辞。安倍晋三历时7年8个月的第二次任期宣告结束。安倍在社交网站上载片段，执政近8年，他感激国民的支持，他对于仍然留下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感到非常遗憾，不过亦都有很多值得挑战和已经做到的事。他呼籲民眾對新一屆內閣理解和支持。日本眾參兩院稍後舉行的正式會議將會舉行新任首相提名選舉，自民黨總裁菅義偉將會成為新任日本首相，並且成立新一屆內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79点，升46点，总成交金额5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0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21点，跌2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35.5，升6蚊；阿里巴巴270.4，升3蚊；友邦保险81.75，跌5仙。美团点评245蚊，升1.4；中国平安82.05，升1.96；李宁系报35蚊，升5毫；小米集团22.4，升5仙；比亚迪股份99.5，升2.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3，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8，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29，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2。日经平均指数报23,466点，升12点。港金现价报18,050蚊，跌100蚊。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5.02美元，卖出1956.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翻两单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风力流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近住风力流呢一段咧，车多少少啫。咁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嘅交通意外，同样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到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潭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这一段行车缓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到一段挤塞，排到去海富中心；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排到海丰园。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咧就慢车；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九龙货仓至到观塘码头呢一段咧都系挤塞。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呢一段车多，龙尾大榄上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呢一段咧，亦都系慢车，排到去环宇海湾；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浪翠园三期对出；咁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车龙过咗芙蓉山路少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骏景园；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运头塘村呢一段咧，仍然都系车多少少啦，龙尾去到马窝。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收到自称是执法人员的电话，说我犯了法，要交出网上银行账号和密码，我当然不信了。 这些是骗徒常用的伎俩，他们还会叫人在特定的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输入个人资料。 怀疑遇到骗案，就打去警方防骗易咨询热线18222，记住是18222，重要的事要讲三次，还要提醒你身边的人啊。 开心其实好简单。 开心日报黄桂林， 我觉得开心咧就系执嘢啦，逢系执啲旧嘅嘢，尤其是系执旧相簿啊，每一张相咧其实都系啲开心嘅时刻嚟嘅。每睇一张相咧，开心之外，仲会觉得应该去珍惜人生嘅每一刻。所以每一次执相簿咧，就系我最开心嘅时候。仲有我执完再执，执极都唔会闷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听开心日报，生活都甜啲。 2020年9月16日，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涉240亿，45亿元直接资助多个行业。 聂德权称，以178万人计算，普及检测人均开支300元。 本港昨日零本地确诊，周五起再放宽防疫措施。 世贸指美国向中国加征关税属违法。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计及今日公布嘅措施咧，我哋估计2020-21年度，我哋嘅综合赤字咧会超过3000亿元，财政储备咧就会降到大概8000多亿。相等於政府開支大概12-13个月左右啦，這個咧係接近我哋當年2003年 SARS 之後嘅水平。一方面因為防疫抗疫，我哋需要使好多錢啦；另外一方面咧，估計税收以至賣地收入咧，都好可能比原本預計略低。目前嚟講，雖然使咗咁多錢，都 真係係應使得使嘅，都仍然係一個穩健嘅水平嚟嘅。咁所以萬一出現疫情再發生嘅時候，再需要推出一啲支援措施咧，我哋仍然係有咁嘅能力嘅。 好啦，頭先聽到咧就尋日啦，財政司長陳茂波講翻香港個財政情況啦。咁頭先都觸及呢一點嘅討論嘅時候都講到，就係咁嘅財政情況之下，之前我哋提落有一個明日大魚嘅諗法嘅，咁嗰度當日計啊，就要可能都要造價都要超過6000亿嘅。不過都要講清楚，就唔係一次過要揞出嚟嘅，都可以分開數以十年計咁樣去到攤分開嘅。咁但係咁樣嘅環境之下，仲值唔值得咁樣投資咧？會唔會有在理財上面驚唔驚有風險呢？當日有11000亿盈餘嘅，而家用下用下剩翻8000亿盈餘啫。條數點計咧？請兩位嘉賓傾下先。請嚟有綠色和平資深項目主任連佩儀，連佩儀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仲有冠域商业及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关卓照，早晨。 早晨，叶冠 霖。系啊，我知道你哋咧就做咗个研究啊，不如我想先请阿连佩仪简单介绍下点解会做一个咁嘅研究先。 因為咧，其實大家都即係知道啦，疫情底下，我哋香港同全球嘅經濟影響都好大啦。咁政府喺呢個疫情入邊使咗好多錢，咁都聽到赤字，即係其實而家預計都過，即係去咗3000亿嗰一個水平。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其實好多人咧都會問啦，即係我哋公共財政會點樣啦？咁尤其明日大嶼呢個填海工程，其實使成6000几亿喎，咁會唔會對我哋香港個財政啦、經濟啦有進一步嘅影響咧？咁大家都好擔心。咁另一方面，其實我們也知道香港是即長期來說，我們面對過人口老化，人口老化會影響勞動力，勞動力會影響我們香港的稅收。在這個即我們叫做內憂外患的情形底下，其實我們就更加想知道明日大嶼如果強行推動這個計劃的話，對香港整個公共財政的影響會是怎樣。政府一直都沒有好好地解答這個問題，所以我們綠色和平就找了關教授、關卓照教授一起去研究一下明日大嶼對香港的影響是怎樣。我們呢其實計算完剛才主持人所說的明日大嶼不是一次都做，我們攤分十年這樣去計，但是我們考慮了這些情景，咁我哋做咗一啲嘅唔同嘅假設嘅，即係我哋計算未來嘅時候，我哋就會做一啲情景嘅假設。但咧，當我哋攞一啲最樂觀嘅情景嚟到去睇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會發現，強行推到明日大嶼呢一個填海計劃嘅話咧，喺我哋11年內啊，其實就會用光我哋而家現有嘅財政儲備。呢一個係最樂觀嘅計法嚟嘅。 嗯，我想問多兩句先，因為你哋綠色和平不嬲，以為即係環保嘅角度多啲啦。但今次嘅報告似乎係從純粹從一個即係財政角度去睇呢件事啫，係咪？ 係，我哋咧綠色和平其實自佢推出明日大嶼計劃以嚟咧，我哋一直都關注個計劃嘅。咁我哋上年咧亦都做咗好多生態嘅觀察同埋啲研究嘅報告。咁我哋都即係去到我哋同另外6个環保團體咧，其實去過東大嶼同埋鄰近水域咧做一啲生態考察。咁我哋見到咧，嗰個水域咧有一啲獨特嘅生態價值，而唔係好似政府所講嘅低生態敏感度。咁我哋上年都做咗好多嘅呢啲嘅發佈會啦、研究啦，嚟到去反對，即係駁斥翻呢個低生態敏感度嘅説法。咁但係當然啦，政府仍然有好多其他嘅理由話，有需要啊，我哋可以即係對香港係好啊，長遠嚟講解決問題等等。咁但係即係政府其實自己自說自話啦，有好多嘢佢明明民間有好多嘅聲音，有好多嘅反駁答咗出嚟，但係政府仍然都未有好好咁解釋底下。咁我哋見到即係大家問值唔值得推呢，對香港公共財政好似好大影響喎。你見到民間好多聲音去問㗎，但係政府呢其實仍然都係即係自己講自己嗰番說話。咁所以我哋都即係我哋今次其實都揾咗關教授，嘗試自己去找一個答案，亦都可以俾香港市民一個更全面的睇法咯。 OK， 咁所以計數呢部分咧要揾翻阿關卓照啦。條數點計啊？ 條數啊，條數計出嚟咪好唔掂咯。我哋咁其實咧，咁個我哋喺2014年嗰時候咧，阿張俊華曾經做過一個所講嘅長遠財政計劃嗰個工作小組有個報告走出嚟嘅。咁嗰陣時已經講咗話，因為人口老化咧，就可能喺最快啊。2021至2022年咧，我哋有個結構性財赤，即係話我一入結構性財赤咧，即係話我哋政府嘅支出咧不斷都係高過收入噶啦。咁跌個結果就係會消耗曬我哋嗰啲所講儲備啦，即係消耗儲備啦。咁而家睇翻依個情況下咧，其實我哋計出嚟用翻唔同嘅支出、唔同嘅收入情景假設咧， 有好多推算出嚟嘅。咁我哋計到咧，睇到咧就係個情況就係個公共財政嘅可持續性咧係會受到嚴重衝擊嘅。而家睇翻因為人口老化個情況，咁既然喺呢個已經有咁大壓力嘅人口老化嘅影響下咧，人口老化影響下咧，咁你個公共財政係唔係好掂咧？你再去揾一嚿嘢嚟洗錢咧，六千幾億咧，其實唔使講話咩大魚，任何啲東西係涉及係好大量嘅錢，尤其是你用明日大魚嗰個銀碼係六千幾億咧，你發現到咧係唔掂嘅。點解唔掂咧？就話咧，佢係首先嗰個公共財政出現嘅問題就係、是、你要問下嗰個結構性財赤幾時會出現。我哋揾到就話咧，可能已經出現咗啦。甚至如果未出現，係幾年內會出現。第二樣嘢就係、是、當佢出現之後，影響嗰個財政儲備幾時消曬我哋嘅嗰萬億財政儲備咧？咁有八千億啦。咁咧原來咧阿 Case 頭先所講就係用最樂觀嘅條件下，即係話政府仍然維持一啲高收入、低支出，即係保持一定嘅支出，但係就唔係好多嘅支出。咁咧喺情況下咧，都喺2031至32年度嘅財政年度係完全用曬我哋嘅儲備，跟住過咗之後咧就係要借錢啦。但係問題喺過程當中會產生幾樣嘢嘅。第一樣嘢就係當你個財政儲備不斷咁消耗咧，你嗰個經個因為財政個實力係轉弱咧，會唔會被評級公司會downgrade我哋所講嘅評級咧？咁呢個會有第一樣嘢可能，因為我哋望住我哋有幾多錢。第二樣嘢就係我哋喺聯繫匯率當中咧，有一個所講嘅要有足夠儲備啦，嚟維持個聯繫匯率啦。如果唔係咧，就會有一個所講信心危機啦。第三樣嘢就係話個賭是由2025至2060年開始起的，計十年就2034至2035啦。咁2031都冇錢啦，咁點啊？起半個島定起43個島啊？定係唔起啊？即係同埋依啲島就係填咗島咗，仲未講起橋鋪路喎，仲未搭條橋過去個島喎。即係問題就話，另外一最後一樣嘢就話個預計收入依啲咁東西啦，就話起咗島之後起樓啦。咁你喺人口老化當中嘅人口不斷咁減少嘅，推到某個 point 就減少啦。咁但係人口嘅結構變多咗長者咧，就會褪咗好多屋出嚟，因為長者入咗去啲老人院啊，或者係咁啊。咁變咗你睇翻日本嘅 case 咧，就係、是、日本喺人口老化當中進入人口萎縮，咁你發現到點咧？好多長者入咗老人院之後咧，有好多空屋走出嚟。咁喺個空屋問題就現在睇過就過千萬空屋喺日本，即係咁呢個情況就係已經有二手市場多咗好多樓啦。咁如果當時候情況係咁嘅情況，開始有二手市場多咗樓嘅時候，你個可唔可以賣到你所講嘅樓價啦？所以呢個就好大個不明嘅因素喺説，但係以財政嘅問題咧，就已經產生一個財政不可持續嘅問題啦。 OK， 嗱，我拆開先，我未必咁單單睇明日大嶼呢個計劃，其實你覺得本身係唔係一個？帶嚟淨收入的計劃，先因為政府講法啦，就話你填開翻嚟咧，可以起到26萬至40萬個住宅，住到70至110萬人嚟嘅。公私營房屋7:3比嘅話咧，都會私營房屋有成可以高達啦，去到12萬個單位添嘅。咁就話如果以樓面地價10,000蚊咁計咧，單計私人住宅發展都可以為庫房帶嚟6000億嘅，有啲咁樣嘅數嘅。咁如果就咁睇落，係咪一個淨收入嘅項目嚟嘅？明日大嶼 係一定唔係。 一定不是是吧？ 一定不是。讲你听，假设如果你的人以我哋人口推算咧，人口增长越来越慢。其实我讲俾你听，有个数据吓亲你嘅，就是今年年中的人口是少于年初人口，是嘅，20、30年未见过嘅。咁当然是同个环境有关，香港而家环境有关。咁另外一样嘢就是其实个人口增长咧系不断咁放缓嘅。咁政府预计咗喺2043年咧，个人口就开始见顶，跟住回落。但係人口嗰、那個勞動人口咧，就喺現在依段時間，大約依幾年咧就見頂回落㗎啦。即係話我哋收入方面咧已經頂唔順㗎啦，即係減少㗎啦。咁問題就話咧，你現在所計嘅假設咧，就係、是、有冇納入當時候人口放緩，甚至預計見頂，而人老人家佔咗個人口比率係1/3多嘅時候，請嗰啲樓咪有啲樓放出嚟咯。咁不斷有樓放出嚟嗰陣時候。你個樓價可唔可以預期可以保持你預計個水平啫嘛？咁你上咁要當你去到有可能啊，你去到個需求係好弱添，因為除咗你有一個就係話我起啲樓係用俾內地嘅大灣區嘅內地居民嚟買嘅，咁我唔好講啦嚇。如果唔係咧， 你係預計一樣嘢就話咧個樓價係唔係佢所諗嘅樓價 ？OK， 同埋個人數唔係佢嘅。呢度係我可以補充一下，因為我哋喺個報告嗰度咧，其實都有攞翻官方啲數據，即係除咗教授頭先所講，我哋嗰個同香港統計處其實都 project 咗咧，我哋未來人口喺2043年會見頂啦。咁另外仲有一個數據咧，係講緊咧我哋未來嘅家庭數目啊，其實隨住人口見頂，我哋喺2046年咧都會見頂，意味住啲咩咧？譬如話一個家庭一間屋嘅。但我哋香港未來嘅人家庭嘅數目係會下降，即係唔需要咁多屋啦。咁我哋見到未來其實長期咧嘅房屋需求咧係會回落㗎，係會一路落跌翻落去。咁另外我哋再睇翻長策會咧，其實佢過去六年咧都做咗一啲即係長遠嘅嗰個房屋需求咧，我哋見到咧其實佢嗰個估算啊都係呈一個下降嘅趨勢。咁大家都講啊賣地啊收入啊，其實呢個係一個市場需求嚟㗎嘛。如果我哋話去到未來2040幾年之後啦，咁其實個需求係會下降嘅話。佢根本冇求，其實供嗰個價錢都唔會做得咁更加好咯。咁我哋即係見到政府係冇將呢一樣嘢考落去，咁就純粹話而家好似賣地好火紅火熱啦。咁然之後就話有一個收入咁樣。咁但係我哋睇翻數據，佢數據唔會講大話。我哋未來其實冇咁樣嘅房屋需求，賣地亦都唔會有咁樣嘅收益。咁所以其實即係我哋另外一個估算就更加係你去到2031至32年，你用曬錢啦。個賭氣一本冇可能係咁樣㗎嘛，咁所以其實亦都即係我哋會覺得好危險咯。如果你亂咁推行呢個明日大嶼計劃嘅話，隨時係我哋壓垮我哋香港財政同埋經濟嘅最後一根稻草。 嗯嗯，好，另外都想問一下頭先訪問就阿鍾國斌議員啦，佢又提一點啊，可以諗一樣嘢喎。如果政府孭曬上身嘅辛苦啦，但係若果發債咧，發債嚟做明日大嶼得唔得咧？啊，關卓志點分析？ 其實發債咪等於暴露咗你嘅財政實力不足咯。 嗯。 咁你對香港即係政府其實冇乜空間，你真係做發債嘅，因為一發債除咗你係外匯基金做嗰啲，因為我哋大筆錢，我要理順個債券市場啊嘛。而家發債原因咩啊？唔夠錢啊嘛。 嗯。 咁你嗰邊唔夠錢嗰時候，人就開始諗啦。喂，你掂唔掂啊？你公共財政個空間冇咗，將來你嘅經濟增長咧，人口老化當中放緩，你又支出多，咁你咪變咗一個負債國、負債城市。咁咩情況係咪變咗？我哋要考慮到就係成個經濟大環境就係、是。評級公司對我哋會唔會進行攻擊？第二樣嘢就係我哋受到個聯繫匯率啦，會唔會自招麻煩去被人利用依個藉口嚟搞我哋聯繫匯率？跟住有個金融不穩定性咧，你睇到1997、1998年嗰時候嘅情況幾慘噶啦。 嗯，但係始終你明日大嶼最終都有塊地出咗嚟噶嘛，咁會唔會都吸引？你覺得有冇吸引力咧？即係有冇人會覺得值得係買呢個債？然之後即係都有笪地喺度，都算感覺上穩陣啲噶嘛？係咪啊？可唔可以做一個抵押咁樣 買債啊！而家咁超低息環境。你好似俾你幾厘嘅嘢，咁睇下啲人覺得你個財政實力咁有冇錢還啦。 嗯。 咁你等於美國啫嘛，美國發債，啲人話佢遲早冇得還，但美國係一個所講嘅世界第一大國，同埋你逼住你還嘢咧，你唔還，你佢唔還嘅你大件事啊。但其他咧，歐洲國家咯。歐洲國家、歐洲人佢點樣嚟㗎？就是、因為佢債務債台高舉啊嘛，債台高築啊嘛。咁喺呢個情況下，你發債其實唔係解決問題㗎。發債講俾聽就話我冇實力去做，真正我個儲備用唔到啦，我要借錢。咁、一做呢樣嘢咧，就唔係諗住呢樣其他投資者就話咧，喂，咁你要俾高息我先買你嚿嘢，咁你高息咪加大你嘅債務咯。 嗯嗯。不過頭先你哋都提到啦，就隨住人口老化啦，就推算出嚟啦，睇數字就未來咧，對於呢、這個樓宇嘅需求可能會一路降落去嘅。咁但係對於而家嚇等緊輪候公共房屋又好，或者想上車嘅人嚟講，咁佢好實際又覺得唔係，短期內都仲係好緊張。你睇近呢幾年嘅落成數字一路仲係低嘅呢度，咁點好咧？ 其實咧，我哋喺個報告入面，我哋有一個建議噶。呢、這個建議咧，亦都係長策會咧，佢做嗰個辯論之後，發現民間即係最高民意嘅選項就係我哋用我哋嘅宗地。咁、我哋綠色和平其實之前做一個研究咧，去睇翻香港即係新界嗰一邊嘅宗地數目啦。咁我哋都揾到成800幾公頃嘅私人宗地。咁如果咧，我哋只係發展一半嘅數量咧，成本係333億元。然之後佢可以提供嘅單位咧，其實同填海相若，即係140,000個單位。咁我哋用即係宗地。其实整个发展咧，喺个短期先至可以符合到而家短期嗰一个房屋需求。反而个填海其实10年、15年走唔得。但我哋睇翻到期时，其实人口系会未来会下跌啦，房屋嘅需求亦都冇咁多。 佢攞住一個咁長遠嘅，其實亦都唔係一個辦法嘅，去諗住解決而家短期問題，其實係都好不切實際咯。咁點解佢唔去放翻啲精力落去？即係而家成日好多人都批評政府啊，佢發展中地嘅速度好慢。如果佢用將明日大嶼推行呢個魄力放喺中地上面，其實我哋好快可以解決到香港短期呢一個房屋嘅需求問題咯。 嗯，關卓照你又點睇咧？ 地我哋梗係有啦，望下新界，新界嘅土地係有咁多，不過只係我哋政府冇做到一個正即係好嘅規劃啫嘛。如果你睇翻中大啊、地理系啊、美琴嗰啲研究，佢成日都話望新界大把地，新界真係好多地，例如中地咯。咁問題就話你個整合同埋配套啫嘛。當你缺乏依種嗰個視野咧，你永遠都係做一啲諗住起橋鋪路嘅嘢，但係就唔係真係做啲正常嘅嘢咧。我覺得好大問題咯。咁我覺得就係整體而言，香港咧就係一個有地嘅地方，但係喺政府嘅規劃上咧，就令到自己好似覺得冇地，但係真係其實新界大把地。 嗯，我想問下啦，除咗講中地，有啲人都提郊野公園嘅邊陲地帶嘅綠色和平呢方面又點睇啊？連佩儀。 郊野公園嘅邊陲地帶其實都係講緊郊野公園個範圍啦。咁呢樣嘢我哋極力反對㗎，因為郊野公園本身係我哋一啲好珍貴嘅土地嘅資源啦，入面有生物多樣性喺入面。咁而家全球嚟講，其實都保護緊一個生態嘅多樣性同埋個森林嘅空間。香港冇理由即係作為一個自認係一個全球國際城市嘅話，佢冇理由反其道而行。同埋另一方面，正如我所講，香港唔係冇地，點解佢哋永遠都要打郊野公園嘅主意咧？其實呢一個亦都係不切實際，同埋佢哋只係將一啲覺得係好似比較容易嘅選項搬上台，反而佢哋冇做到乜嘢先至係對香港長遠嚟好嘅選項嚟到去做呢一樣嘢咯。 嗯 ，OK， 咁今日多谢晒两位接受访问先，多谢晒啊！两位咧分别咧就系绿色和平资深项目主任连佩仪啦，同埋有冠域商业及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关卓照噶，就都讲到明日大屿呢个计划。咁佢哋因为之前咧就完成咗一个叫明日大屿对香港财政嘅影响分析报告噶。咁睇翻条数啦，都系寻日财政司长讲到啦，用咗成超过3000亿做嗰啲抗疫咧，咁而家嘅财政储备咧将会跌到落去8000亿多啲嘅，咁大家点样睇咧？我哋未来有机会咧，再一齐讨论啦。今日就倾到呢度先，听日再倾啦。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有儒、道、释三家，儒家确立嘅人民修养原则之一系正性，要充分发挥自己嘅本性良能，俾佢经历成长嘅磨砺。先至能够恢复人嘅良善本性。 至于心学，先由南宋陆九渊开启门径，至明朝由王阳明首先提出心学呢两个字，强调心即理，即系指最高嘅道理唔需要外求，而系从自己嘅心入面就可以揾到。儒家讲全心见性，道家讲修心练性。道家修心，追求自然无为，反璞归真，体现如何做人的学问，既不搞阴谋诡计，亦都不是一理圆滑世故，而是一种智慧和谋略，既防止别人伤害自己，同时又能够增强一己的竞争力。至于佛家讲的是明心见性，以自性清净心来解脱人生之苦。 而冯学成居士的这本书，我个人认为他以佛家的本心为主纲，谈及儒家对心性的优化，以及对道家对心性的淡化。而这本书就好像一把心灵的锁匙，给人的心灵有所提升。有了这把锁匙，就好像有一幅精神天国的地图，给大家有机会涉足生命的高峰。 作者冯学成是近年内地明星崛起的学者，早年跟从本光法师学习，文革后期他以莫须有罪名含冤入狱，服刑8年，但是经过磨练反而获得悟道的经验。平反之后，他在成都继续就学，禅门大德贾提涛居士，并且在报国寺的禅门专宿离欲上人那里全力参扣，得其真传。 十几年来，他有感于国学凋零，在成都私人创办龙岗书院，讲授传统文化的经典，受到广泛的关注，影响非常之大。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心的世界》，作者冯学成，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